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埃斯白贤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像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波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没有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稳定了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地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当时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到要时间的消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埃斯白贤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像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却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入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完全丧失了，所以他提到这件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有时安特莱来看克里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里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还不听克里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里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 一心一意地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说的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里斯朵夫也确实为了那个女人。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只是友谊。埃斯白贤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里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辨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相反，例如德莱佛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里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那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长久地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里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塞丽娜·夏布朗，指责他的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克里斯朵夫问他，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于是安特莱抱怨塞丽娜是个教会派。克里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侍上帝和上帝的僧侣。哦，那对你有什么相干啊？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什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嫉妒吗？那么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什么腔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啊，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嗯， 两个人思想不同怎么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吧，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像我一样爱音乐，对我有什么用呢？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像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么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底，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那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有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那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安特莱便说出了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自己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克里斯朵夫耸了耸肩膀， 哈，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啊！如果他真有爱情，他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得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这个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给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 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个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里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 啊，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像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克里斯朵夫像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树林似的，又闯进那般犹疑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然而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里斯朵夫在自己那栋屋子里看到的就是这种例子。法雷克斯维尔、工程师埃斯白贤、少校夏伯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地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地诅咒现状。克里斯朵夫和他说：这都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往后望的。只要法国人有什么事情不行，他们便乘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地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作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是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啊，不是作战的方式。我不能拿法国做牺牲品而相互厮杀，但在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啊，那是我办不到的。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啊？ 到处都是。 那么他在干什么呢？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是跟你住在一栋屋子里。克里斯朵夫说出维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埃斯白贤夫妇，他简直跳了起来。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佛斯党吗？ 德莱佛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的。 他们跟你一样爱法国。 要是真的， 那么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吗？ 跟那般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就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力奉还给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了，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 好吧，那么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是战争。 要是有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联盟吗？ 那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过了。 你向私下里瞧瞧吧，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他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魄力的敌人携手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利，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嘛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蛀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有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骨而相互倾轧，那是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叫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他把生命的源泉吸干了，搅浑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富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叫别人代包。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克里斯朵夫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中那段降 B 调进行曲的开头几个章节。你知道，他停下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迪埃，或是伯吕诺，我要替你们把《公民之歌前驱》《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佑法兰西》等等一起放在一阙合唱交响曲里。我要替你做一大盘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可是我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地冒出火来，你们非得有所行动不可。说着，克里斯朵夫哈哈大笑，少校也跟着笑了。 你是个好汉，克拉福德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都是同一战斗，咱们靠拢一些吧。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 于是克里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维尔先生与埃斯白贤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德莱福斯党的那套老调。克里斯朵夫因此很难过。奥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地做了不少的事情了。 做了些什么？ 你是克里斯朵夫， 这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 啊，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里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里斯朵夫绝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布朗少校争辩，有时很激烈。 塞丽娜看了觉得好玩，他听他们谈话，静静地做着活，并不加入辩论，但他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周围的天地也扩大了。 塞丽娜开始看书，比较的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里斯朵夫为了埃斯白贤跟他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他微微的笑着，便问他作何感想。他安闲地回答：“ 我觉得克里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啊？好吧，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这些人，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来往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有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露出来，其实对于克里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不接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有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里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里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里斯朵夫的理由慢慢地在他的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地看着一本书。后来塞丽娜送克里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 你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书吗？是维尔先生的著作。” 克里斯朵夫听了很高兴。“那么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里斯朵夫下次见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少校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吗？”“ 哼，用不着了。”“ 为什么？说为什么？” 克里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着一边走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奥里维说的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绝非靠语言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酥味的气氛。克里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他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股暖气似的，透过死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予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着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着，它的光芒慢慢地透入整栋屋子里。克里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他叹道：啊，要是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就不可能吗？奥里维说：急什么？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得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做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等着吧，希望吧，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诅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地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有到来以前灰心。 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心、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哼，谁知道，克里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料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事迹了。准备起来吧，把行装收拾起来吧，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德法两国之间出现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相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治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地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他们以民族的代表自居，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他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做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他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地利一样。这件事对克里斯朵夫与奥利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平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里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份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破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他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两个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利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里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他所需要的理由。克里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是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么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40年来，德国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正德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辱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克里斯朵夫天真地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看到问题的这一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里斯朵夫可并不愿以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人的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有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取着旁观的态度。他没有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再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他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他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利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也有两次，克里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了一些谈话，不禁为之汗然。那位好心的默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神采奕奕地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地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叫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埃里埃斯白贤冷冷地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争，他和朋友们先要请国内的敌人清算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埃斯白贤却站在默克一边。克里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兄弟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胁。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里斯朵夫毫不诧异地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个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 不走到终点，绝不肯有一点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起压得粉碎。可是告诉我，克里斯朵夫问安特莱埃斯白显，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吧。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么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当时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在着碰运气的心，那么结果会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安特莱埃斯白贤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洞洞地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沙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磨坏。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彷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叫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了。克里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为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里斯朵夫还没有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埃斯白贤说，这可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掉的话。安特莱听了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吧，你们这些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40万党员、300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哈，我回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吧，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护，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毅力的传染，他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里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里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发现大家都已经挑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地站到他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难解难分， 差点发出了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里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想到的，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里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地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克里斯朵夫又碰到他，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地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从不交谈的人倒突然接近了。有一天晚上，奥利维做手势叫克里斯朵夫走进窗口，要他看埃斯白贤一家和夏波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这种种克里斯朵夫全感觉得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像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18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情形告诉奥利维，只整天惶惶然等着消息，偷偷地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利维很不放心地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个人都不甚苦闷地守着缄默。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里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建筑工人，远远地笑着对他嚷道：“ 嘿，瞧啊，我的屋子完工啦！”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